令到自己即係嗰個叫咩啊？靈感如泉涌。咁跟住之後咧就嚇親子成嘅。 做完节目上到嚟，哇！ 哇！ 做咩熄晒灯？仲有啲圆嗰啲咁样。 我记得子成系行到入嚟之后行翻走嘅，系啦。OK，、 啊、年青人啊。 咁小弟咧，除咗会喺 YouTube 嗰度听歌之外，都偶然会听呢啲佛经啦。咁、嗯、话说今即系呢排咧，就发掘咗一个新嘅世界出嚟，就系咩咧？原来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嘅音乐。或者一啲叫做经文嘅嘢咧，唔一定系同佛教有关，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基督宗教都有啲自己嘅经啦，系咪先？ 系 咁又或者印度教啊、日本嘅神道教都有自己嘅经噶嘛，或者有啲相关嘅音乐你可以听啦。OK， 好啦，我呢排咧听嘅其中一个啊， 系叫咩啊？ 佢都系佛教嘢嚟嘅，即系藏传佛教嘢。咁但系我再你知隔篱嗰啲 related 嘅嘢噶啦，即系佢一啲推介影片。咁我发现哦，原来有啲叫神道教都会有啊，或者纯粹叫做与宇宙接触的音乐咁样。嗱， 咁虚无嘅， 好劲系咪先？好啦，咁但系我发现咗啲好得意嘅嘢。嗱，其中一条片咧，咁佢就写咧呢条片咧系可以挽回感情嘅。 乜嘢啊？但系佢都系歌。播住 如果你 即系音乐啦，叫做系有音乐， 有啲系纯音乐嚟嘅，有啲就啲人喺度叫做念紧啦，但系嗰啲可能唔系一啲我哋识嘅中文， 嗯、 即系例如梵文咁样啦，或者可能佢哋嘅语言咁样啦、嗯，有日文嘅我都听过。好啦，呢、這个挽回感情嘅音乐咧，其中一个佢有 hashtag 系有一个藏传佛教嘅神明嚟嘅 ，OK 神呢个概念，大家易理解啲啦。 系， 咁佢系嚟自一个 channel 啊。叫感情挽回专家，佢入面有好多嘅歌咧，就教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挽回你嘅感情。好啦，咁点解听呢啲歌咧？就冇我今晚录到啦。OK， 系啦，大家咁样理解啦。咁、除咗可以挽回感情之外咧，佢仲可以清除你嘅负面情绪啦，改善你嘅感情运啦、财运啦，一齐念更加有效。同埋佢嗰度写住。失恋想挽回必听啊！ 今次人哋去求神问卜啊， 系啦， 嗰啲状态嚟嘅。 咁佢简单介绍啦，即系现代人嘅压力好大啊，咁啊好多病痛啊。咁咧如果听呢个嘅话，就可以改善你一啲情感嘅伤痛啊、负面情绪啊，尤其是系失恋想复合啦。每日听两三个钟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啦。 药到病除， 系啦。听嘅时候，你可以一边做自己想做嘅嘢，系、 嗯、 即系你可以开住做公司嘢又得， 拖下地又得， 开住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又得， 又得， 即系左边听呢啲音乐，右边听住我哋嗱又得，系、 啊、 啦，好啦，咁当然啦，即系你即信不信由你啦，呢啲嘢冇科学根据嘅，OK 系啦，即系 太得意咯， 戴呢啲头盔啊，麻烦你，好啦，但系我你知喺呢个嘅网络世界入边啊。 无奇不有啊！ 网络世界入面最紧要啊，学识嘅一样嘢系咩啊？ 系咩啊？ 就系睇 comment 啦。呢一条片咧有二百几个回复嘅， 好多啊！咁算系 啊。嗱，有绝大部分都话啊，听咗呢个嘅音乐之后咧，三日啊，接近两个月冇联络嘅前任，寻日忽然联络我啊！同埋好多咧打中文嘅，所以我估可能系台湾人居多因为佢打繁体中文啦，又或者佢哋嗰啲语言，即系嗰啲文字系台湾人多啲嘅 书面语嘅繁体字咁啦， 系啦，亦都有一个啦，一碌就有噶啦。感谢老师嘅分享，听了一星期，断联的他主动传信息给我了。很开心，关系迈进一大步，即系你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好啦，喺入边我见到两样嘢，我觉得想分享一下嘅。第一，佢哋听完之后咧，要做一样嘢嘅。嗱，我哋有一个概念啦，即系成日都话哦，你拜完一啲神明之后咧，你要翻去还神 啦、 啊。即系例如可能有啲人话哦，你拜完四面佛之后咧，你心想事成咗啦，第二年你要去翻泰国嗰度做翻啲仪式啦。 嗯， 或者观音借完条符俾你之后咧，你都要还翻俾观音噶嘛，系咪先？好多呢啲嘢 有借有还啦、 啊。冇错啦，原来喺呢个嘅网络嘅世界啊，佢哋嘅呢个宗教信仰啊，都有类似嘅嘢噶。而究竟点样还呢？ 我系咪变钱啊？ 即係好似你嗰啲睇直播嘅時候咧， 唔係，因為佢呢度寫到明嘅，佢話 俾 like， 佢話特登唔開廣告嘅，咁、大家即係純粹想幫助大家，即係嗰、那個 channel 嗰人係咁寫啦。 係， 咁點樣還呢？ 我哋如果冇落石 subscribe 同埋撳個鐘仔， 你下面留言打還願兩隻字就得噶啦。 哇，既方便又快捷。 因为咧下边有啲人写啊，还愿还还愿啊，系还愿，听咗七日，终于同喜欢嘅人复合，真的很神奇。还愿同前任恢复良好嘅互动状态，多谢，好得意，好得意啊，系咪先？而我见过最好笑嘅 comment 系，真系好好笑、多谢你啊！我听完之后。抽奖攞咗$400啊！咁我啱啱话过，佢系台湾人嚟，即系换言之， 有一嚿水， 有一嚿水， 好嘢喎！ 系啊， 好嘢。 咁点解我知道佢系台湾人呢？因为嗰啲便利店嗰啲，佢哋咪有啲奖诶，嗰啲咩，即系嗰啲收据咪可以抽奖嘅。 系啊系啊， 系佢咪就系嗰啲咯？佢写到明自己点样中奖噶、 哦， 我中咗$400啊，要嚟还愿啊！ 即系中咗$100啊，中$100利是咁啊，好似我觉得好有趣喎、啊。佢嗰、个生态， 呢个网络嘅世界好得意， 所以电子化喎、 啊。系啊，咁当然我再即系再睇佢有好多嘅，即系呢啲感情嘢就系人嘅其中一个烦恼啦。咁有啲叫改善财运歌曲都有啦， 就另一首噶啦，会系 另一首嚟嘅，系有啲改善财运歌曲啦。咁有啲就系改善健康嘅歌曲啦，有啲就系改善唔知咩嘅歌曲啦。咁有啲就系等你可能叫做。开通你嘅一啲宇宙嘅歌曲啦，好多呢啲唔同林林种种嘅歌曲咧，都会喺呢个嘅 YouTube 嘅世界，你要揾咧都可以揾到。而下边咧，你唔好以为即系台湾系相对地一个叫做宗教气氛相对地浓厚嘅地方，咁可能觉得啊，可能佢哋会啱啦。日本又有，即系真系 日 文嚟嘅，咁佢哋嗰个 channel 都系打日文啦，下边啲留言又系日文啦。咁有啲係外國嘅都有啦，咁有啲我估計係印度文啩，我都唔識，即唔係我哋睇開嘅中英文啊、日文拼音啊、韓文嗰啲我哋認到啊，嗰啲唔知邊度地方嘅國家嘅文字都有嘅。呢、這個世界真係好大，我覺得。 所以咩 keyword 咧？其實呢啲有冇佢冇統稱嘅，即係呢啲嘢叫做。 因為咧，我本身係打sutra 嘅，即係經文咁解，哦、即係我有時會聽下心經啊，做嘢，即係有時寫下劇本嘅時候覺得啊。塞住咗喺度啊！ 要灵感开通、啊， 系要灵感开通，我就听住心经去做啦。咁跟住之后，佢就弹咗呢啲俾我，我觉得好神奇，好不可思议。 我一只帮我撕嘢还过一下， 系啊， 还愿 全部下面，全部下面留言还愿。你跟住同埋有啲人喺嗰度祈福嘅咯， 系 即系话我希望听完呢个经之后咧，我可以假设个感情咁样啦，我可以即系同佢可以有翻联络啊，成啊。咁有啲就话、哦、我已经听咗半年啦，终于有效果啦，咁样有好多唔同 case 喺嗰度咧，你觉得哦，即系人去到某个位系需要有啲咁嘅寄托啊！ 我觉得系精神嘅寄托嚟。我记得以前读书都听过，因为我系读中学嘅时候啦，嗰阵时网络嘅世界相对而家冇咁兴盛啦。 系 嗰阵时已经有电子拜山啦。 哦，系。 嗰时听到已经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即系呢样嘢点解咧？即系佢唔系一个实际嘅存在啦。咁但系又真系会，佢系能够营运到，即系亦都有相对嘅朋友去做呢件事啦。就系、是、嗰个寄托，我觉得就 系、是、啦。嗱，我啱啱就咁喺 YouTube 嗰度打改善两只字啊，佢第一下弹出嚟嘅系改善记忆力的音乐，第一个活化脑部音乐，激活你嘅大脑前额叶， 可唔可以播少少嚟听下？ 我觉得唔系咁方便啊，我唔知道有冇版权。 哦，咁唔好啦。 咁亦都有啲咧，因为你讲起中学啊嘛，所以我特登揾啊。增强记忆力、学习能力同埋集中力嘅音乐，佢有啲会写到好叫做好嗰啲叫咩咧？好精准或者好 仔细，帮紧你啲咩？ 佢又唔系好仔细，应该话佢写嗰啲字眼，你觉得好有根据。 OK， 例如佢就话呢段音乐咧系边个 hertz 去到边个 hertz， 即个频率系几多啊？ Oh. 就可以刺激到你嘅大脑思维，深度集中音乐。你想改善啲咩？睇揾下，揾唔揾到？ 温书啊，而家 DSE改善记忆力咯、 哦，记忆力已经有啦。 你上网搵啦，改善记忆力。 OK， 系啦，仲有啲咩想改善？改善收音机， 改善事业啊， 改善， 大家都求事业噶，好多人都系、 啊、改善， 系事业运啦、 啊。等一阵啊，打字比较慢啊， 我都试紧啦。 改善事业， 事业， 音乐 有冇噶？呢、這个应该最多人求啊，呢、這个。 诶、欸，有。 可以开住， 我揾到啦，揾到几个啦，已经有好多啦。增强事业的音频啊，冥想用同睡眠用，咁同埋佢有啲咧会写到明一啲叫做咩啊？用嘅技巧啊， 嗯， 例如佢写能量非常之大，要小心使用呢段音乐， 一月伤及无辜啊嘛，实在太犀利噶啦， 系啦，接收宇宙订单，财富自己找上门。有好多呢啲林林种种嘅音乐，仲、 哦、 有同性吸引力音乐，切勿对异性使用。 嗯， 你话呢个世界几大？ 好劲喎，系会有英文嘅。 系啊，有英文啊，有 enhanced career music。 系啊，有啲系纯音乐啊，有啲系有歌词噶啦。但佢啲歌词都系可能有啲系经文啦，即系如果我哋听得明嘅话，就系啲经文，咁可能就不断重复啦。咁、 嗯、 有啲即系日文嗰啲我就听唔明啦。咁我觉得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几得意啊！ 咁、啊、当然信不信由你啦，系咪先？即系呢啲嘢，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系咪啊？ 我劲啊！呢、這个名叫做。奇迹之音乐，增强自身之财运及桃花运，呢啲标题真系好吸引， 系咪好正啦、 啊？系啊， 你觉得呢个世界真系无奇不有？但记住，我对你讲嘅四眼仔，记住听完之后要翻去揿翻个 comment， 还愿有借有还。 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XX 波成 语成语一， 成语一成语一，而家约啲中学同学出嚟，个个都凑埋细路出嚟 gathering， 又话唔可以饮酒，又唔可以讲啲衰格嘢，搞到好唔尽兴啊！有咩成语可以隐晦啲话俾佢哋听，等我哋嘅聚会可以有翻以前青春嘅感觉啊？ 有啊，你可以同佢哋讲，不如我哋不约而同啦。 唔系啊嘛，咁叫隐晦，咁又好明显喎、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XX 播成 语成语一， 成语一成语一，我要帮一套戏谂个戏名啊！故事内容系讲一个青春少艾，系特务嚟噶，佢要静鸡鸡带住武器潜入敌人嘅基地，解决对家嘅大佬。老板话想改个戏名，最好是四字成语、哦。你有咩建议啊？ 啊，有啊！少女藏刀， 唔系嘛？食字食到咁，但我觉得啲香港人好瘦、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XX 播成 语成语一， 成语一成语一，我又要想一个电影名啦。今次是一套家庭伦理片嚟嘅，系讲一个仔同父母嘅故仔。但因为呢个阿妈系后母嚟噶，成日同个仔有摩擦，最后大打出手，仲发生成暴力事件啊！老板话今次个戏名都想系四字成语、哦。你有咩提议啊？ 都好简单啦、啊，鸡儿动母， 唔系嘛？咁鸡母都有喐手噶嘛？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XX 播成。 语成语一， 成语一成语一，我真系唔明啊！食一个知足火腩饭，最紧要系火候同材料嘅均匀。火候不能太弱、太猛、太久，材料肉同知足嘅比例要均匀，咁先有犹而不利嘅感觉噶嘛。但点解永远啲肉都系咁少嘅？ 哦，系因为。知足常乐，落得太多知足啦， 唔系嘛？咁有冇成语系叫火腩常乐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XX 播成 语成语一。 成语一成语一，我最近领养咗隻龟，我想佢长命百岁啊！而家帮佢谂紧名，你有冇啲好意头嘅名字可以送俾我隻龟龟啊？ 有啊，有个好好意头噶，不如就叫百年龟老啦。 唔系嘛？咁边算好意头啊？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XX 播成 语成语一， 成语一成语一，我有个哲学问题啊，究竟冻系冻啲定热系热啲啊？即系我举个例啊，我放嚿好冻嘅干冰喺啲好热嘅油嗰度炸，最后边个会赢呢？ 哦，是冰啊，因为

我是第一日翻工的 Marcy 阿 Bell 啊，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孖四啦。你好 ，Hello， 咁多位，今日第一日翻工啊，又 系今日第一日翻工，同埋系咪今日第一日做电台访问啊？ 啱啊，第一日做电台。 哇，你呢啲语气咧，好似你队长啊， 我觉得有啲 系啊， 啱啊，系系， 大家 一世人两兄弟， 有你有我。 OK， 金句 好似啊！你啱啱嗰几下语气，你不嬲都系咁嘅语气，定系 潜移默化？有啲潜移默化。 因为喺比赛里面就用 Marcy 呢个名字，就因为那个编号系044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你真实嘅名字，如果即系啲听嘅朋友想可能 search 你嘅 social media 等等，我应该系 search 你嘅名字，其实系咩名字呢？ 我介绍翻，其实我叫海沙，或者可以嗌我阿 Bell 咯。 系。就是 BELLE 的。 啱啊，哎呀我有扮咗个。 啱啊 啱啊。啱啊。 你咪好易受人影响嗰啲嚟㗎。 都有啲㗎其实。 咁嗰时因咩原因开始走去玩呢、這、一个后咪成为咗保期嘅队员呢？ 其实係有一个唔係好熟嘅人呢。亂咁 inbox 我，因為我平時都收好多唔識嘅人嘅 inbox， 佢係咩都冇講到咧，然後就彈咗口罩小姐嗰度拎，跟住之後，跟住佢咩都冇講到啊，咁我心諗咩嚟㗎，咁撳咗入去睇，好似好得意咁樣喎，咁都諗咗一排，嗰陣時未截止嘅，我係嗰啲 deadline fighter 嚟嘅，去到最尾嗰晚嘅十一點幾我先報名， 係 諗住都係試一試嘅，反正我冇嘢做。试啦、 哦， 可能唔得咧，人哋点会拣我啫？咁多靓嘅后生嘅女仔啫，系咯，我卅几啊，系咯， 你会人女啫，听唔到， 扬晒噶咯，你 系啊， 唔知点解冇人提喎。系咯，即系算啦，可能我养后生啦。anyway， 咁啊，后屘就去试呢一样嘢，即系第一次咁多部 cam。望即系影住我，有啲緊張嘅。咁啊，後屘海選嗰日真係唔知點解，我唱咗嗰首《泰國蒙面超人》，即係臨時本身唔係表演呢樣嘅，跟住之後就入咗保期嗰隊咯。 哦，好襯啊，好襯 係佢要嘅嘢咯。 係啊，咁我想知道而家你 file 到 send 嗰條 link 同埋個 message 俾你嗰個人未咧？會唔會其實就係可能電視台裏面嗰啲 crew 嘅人？ 唔識嘅人咯， 係 唔係 crew 嚟嘅？ 係，所以未知真實身份嘅而家 唔知邊個嚟嘅，不過多謝佢。 係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印象咧，就俾阿 Bell 咧就估下我同阿一样嘢嘅，系啦，呢一样就系你估下我哋两个，好直白啊！今次呢个都 系啊， 边个屋企啊？即系会储埋好多嘅口罩喺度咧，特别而家可能即系都仲系疫症嘅阶段咧，又会 keep 住买啊 ，keep 住储啊，甚至乎系向身边嘅朋友推介，喂呢只正我买啦咁啊！ 嗰个系我嚟嘅， 你有 你系咁噶？ 有啊，你睇翻我简介咧，我兴趣系买口罩咧。其实我买咗成屋都系唔知点解冇人信咯，即系佢哋觉得我系打嚟讲笑嘅，我认真。 你有几多口罩喺屋企而家？ 哇，一盒盒嗰啲都十几盒嘅储蓄咯。 哦， 你哋觉得唔系好多啊？ 我唔答你住， 系啊，我哋可以答你住，系啦。但你都作为一个储口罩嘅人，你望住我哋两个人又边一个似系 储口罩或者买好多口罩？ 今日我哋两个嗰个就好简单，好朴素嘅。 系咯，你哋今日好朴素。我本身咧谂住望下边个花俏啲咧，就估系边个。 点知两个口罩都系嗰啲普通蓝色， 两个都系最朴素、最平实嗰啲咧。 系 咁，我真系估唔到。 因为我哋两个底蕴里有一个咧系悲观主义者。 是 即系觉得唔得，而家唔买嘅话冇噶啦，唔得噶啦，要买噶。 即系你囤定啲嘢喺屋企， 会好想要个安全感。 系 啦，系啦， 即系囤咗喺屋企用或者唔用都好，总之我要有渣啦。 系啦， 你点解俾我访问你哋 嘅？系啊， 你估下边个？ 阿一啦。 点解咧？ 觉得啫嘛。 系，究竟系唔系咧？一我估，真正嘅答案， 你系估啱嘅。 Oh, yoo-hoo! 你见你系几多咧？你 用嘅口罩就百零个啫，即系三盒左右。跟住嗰啲可以重用嗰啲咧，就有四五六个。运动口罩再有四五六个。咁我出街係會帶多個，尤其是而家雨天咧，開始落雨咧，春天嘅季節，我會帶多個嗰啲，因為我哋呢啲不織布嘅口罩咪就係濕咗嘅時候，其實個保護能力低咗噶嘛。係 啊， 咁所以我就會帶多個嗰啲可重用口罩，咁in case個濕咗嘅話都可以換咯。同埋有段時間買好多兒童口罩，因為買俾我契女。咁尤其是有段時間兒童口罩係極缺貨噶嘛，佢一買咪見到就買噶啦。總之每個禮拜一探佢嘅時候，我都拎幾盒口罩俾佢咁樣咯。 咁你有冇揀款啊？頭先阿 Bell 就講可能唔同顏色咁樣會有啦。 做 size 嘅其實，而家你哋戴應該就係 17.5， 即係呢個闊度 17.5。 目測你 17.5。 啱啊，17.5。 我第一次俾一個女人話我 17.5 啊！ 目測就知啊， 一睇就知 IP 都唔使 check。 係啊， 跟住咧，後屘有一隻係14.5啊，貨中同用嘅。 係。 咁我用嗰隻有勉強 OK 嘅。但係有少少緊，後屘發覺有16.0mm for 女士用嘅，好似講緊啲其他嘢咁喎。日用夜用。 但係佢係計邊個位噶？ 打橫個闊度咯。 闊度係啊。 哦，原來有分。 有分㗎。 我就知道有分大碼、細碼同中碼咯，因為嗰啲運動口罩係有分㗎嘛，係啊。 應該都係差唔多，因為之前戴17.5嗰啲咧係離咗罩，我覺得有啲羊水同埋要 fit 自己嘅面型，因為口罩其實可以。修飾你的面型， 會不會因為戴口罩而裏面化嗰個妝可能就不化了，只是化半塊面就上半了，只是眼啊， 眉毛。 家有試過啦，之前仲要飛嗰陣時咧，因為我有個技能嘅，我好中意車度化妝嘅，慳翻啲時間，即係我前往通勤嘅路上，我就一路化妝，咁唔除得口罩，咁我咪一路咁樣淨係化眼嗰個位咯。即係啲粉啊，淨係去到呢個位咯，跟住 OK 嘅，一路唔除就，即係學你話齋，一路唔除就係冇完全冇問題啊。until 個 moment 我要食飯啦，一除，跟住之後兩節色咁。 係喎，係喎，有食飯個 moment 咯，係喎。 但我想知係咪所有空姐都係有個技能喺巴士上面化妝嘅？ 唔係，我係好有研究啊，對於喺車度化妝係 點咧？ 例如有啲咩？ 首先要揾件长嘅褛冚住自己套制服先啦，因为俾人影到唔系几好。 呢个第一个 tips， 唔好俾人影到你系边间公司先。 啱啊！女神大揭秘。 第二部分咧叫女神大揭秘嘅，就想阿 Bell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嘅秘密啊。 嗯 OK， 我接受唔到矮过自己嘅男仔。 哦， 你系几 cm 啊？ 170。 哦，170。阿一你几高啊？ 173。 哦，即系都 OK 嘅，即系呢个。 OK。 平排咯，睇落去。 因为女仔睇落170咧，系会系会好高嘅，其实。 系咩？我自己睇唔到我自己嘛。 你高啊你？ 你高噶。 我知 道，但咁 有冇试过真系矮过你嘅男仔追你 咧？有嘅，有嘅。 争差几多？即系争，就算169或者170，你都 得。我冇揾把尺仔去，好似考空姐咁样咧，喂你过嚟度咁样咧 ，pass 咗先可以下一关面试咁样，就唔系咁嘅。咁初头佢话应该同我平排啦，咁我信咗佢啦。咁后屘有一次，佢除咗鞋。咁佢去咗洗手间，我试下着佢对鞋咁高嘅，点解？咁我就知道佢浅见咗，都算啦，都算啦。咁其实佢又对我几好嘅，即系我前男友佢对我几好嘅。咁但系每一次出街嘅时候，我觉得好难受啊，系啊，睇住 个位系因为好似始终如果个身形叫做矮过你，个感觉就好似小朋友过你咁样样啦， 就系咁咯。 哦， 跟住再加埋佢个样又好小朋友咧，即系佢大过我嘅，生理年龄上大过我，但系佢个样好细个。几样嘢加埋啊，有一次咧，我翻去铺头，因为我屋企有间铺头嘅，咁我翻去执下嘢咁样啦，未营业嘅。 嗯， 跟住之后咧，喺赤柱，哦，系啦，咁附近啲街坊全部都识嘅，都认识大家，跟住好耐冇见到我嘛，跟住之后嗰阵时过年。 嗰陣時過年，跟住佢一嚟就拎咗兩封利是，咁我伸隻手出去想接啦，跟住佢第一時間俾咗我 X 先啦，細佬係咪啊？你講，跟住我跟住， 哇！細佬， 跟住我企咗喺隔離，我嚟咗，我跟住我嚇，我係有兩三秒俾唔到反應，我企咗喺。 但佢實際年齡係大你， 睇下先，六七年到啦，係。 咁其實都 keep 得幾好啊，係 咯，都 keep 得幾好喎、啊。如果咁樣講， 我嗰一下知道自己唔要啲咩咯，我要啲生啲急啲、生得急啲嘅男仔咯。 哦，即係嗰一，其實嗰一刻之前，其實你都未必知道自己覺得嗰個樣後生過自己，或者矮過自己等等，是自己咁 care 嘅，係嗰次即係利是封嗰個事件先至咁利是封事件，因為嗰好直接 impact 到嘛，係咪啊？ 係直線抽擊重擊， 阿細佬 啊，佢話佢揸住封利是，咁我諗住接佢。一個假動作，誒嘅俾咗我X， 跟住話，誒呢個係咪細佬俾封利是你利是先？跟住我， 咁我想知 你如何提出分手，係坦白地説啦，定係婉轉咧？ 係咯，有幾關呢件事事咧？同埋 我好坦白咁同佢講 ，sorry， 我真係介意你啊，呢個我對唔住啊，我哋唔好浪費大家時間啦，好唔好啊？ 哦， 咁佢嘅反應係 佢， 即係呢啲冇得改噶嘛？ 係啊。 即如果你话，如果你话你态度唔好，我都可以改啊。 系即性格上嘅都仲好似可以、啊， 习惯上嘅嘢都系 先天性呢啲，好惨喎！佢都突然之间觉得 系咯，佢点应你咧？ 冇啊，冇点样应啊，系倾咗几句咪完咗咯。 系利是封事件隔咗几耐之后，你就同佢讲 一两个月到啦。之前本身酝酿紧，到底其实我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到呢样嘢咧？ 嗯。 跟住直至呢个利是封事件之后嗰下个心一路揞住，有冇笑得咁开心？ 好惨喎！ 好惨，我觉得个男仔。 唔系，但我又唔系佢又冇错嘅，咁每个人有自己嘅喜好。 同埋都我覺得一樣就係、是、我問點解隔咗幾耐就係、是、你知道咗自己原來 care 呢件事你就覺得唔好嘥時間。係 啊， 咁覺得呢樣嘢係都算係咁啦，即係你冇拖住佢。即系年几两年咁样之后先， 我又冇突然间消失咗，我好认真同佢讲，我话我好介意呢一样，我真系好介意呢一样。咁即系点讲啊？我之前都试过俾再另一个男朋友被分手咧，突然间消失咗咧，我系个觉得好有 hard feeling 嘅，即系你唔一齐唔紧要，你同我讲咩事咁，所以。Since then， 我會同翻佢講咩事咯，咁冇辦法嘅喎，佢冇錯又冇錯，大家接受唔到，我接受唔到佢啦， 係啊，咁係咪越高越好，或者越老越好咧？ 嚇，都唔係嘅，你揾個好高嘅阿伯俾我， 好高嘅阿伯俾你。 佢就好高啊，满面白色嘅胡须咁样样 ，Happy 白高，系咪咁样？ 关公咁样。 咁除咗外形上面，头先讲就系比自己即系身高上高啲啦，个样成熟啲啲嘛。譬如性格上啊、喜好上啊，诸如此类嗰一啲内在啲嘅嘢，你自己又有冇发现到自己喜好系点样样噶？ 好难解释、啊，相处到咯，啱倾系咯，到。而家唔谂呢样嘢住啦，而家之后再算啦。而家就冇男朋友，不过之后再算啦。 即系你 OK 系可以即系拍拖，譬如我完咗一段感情，我系可以 enjoy 自己一个人嗰段时间。 可以啊，因为我而家变咗保期啦，我要清一清啲磁场先。 可圈可点啊呢句， 清一清啲磁场先咁样。 心理龙爪手。 咁啊，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就同阿 Bell 玩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同旅行有关系嘅，就系、是、旅行啊，出游你必带嘅物品。以下咧有几一样嘢，有五样嘢啦，只可以带一样嘅啫。你要会拣边一样咧？咁样 冇得我全都要嘅， 冇嘅。咁啊，钱啊、手机啊、护照嗰啲必需品就一定有噶啦。咁而家系其中五样嘢，你拣一样啦。A 咧就系嗰啲 board game， 即系譬如可能 pair 牌啊，或者嗰啲即棋啊、斗兽棋咩都好啦，即系攞嚟玩嘅嗰啲 board game。B 就系急救包啊，同埋药物嗰啲。C 就系自己好中意嘅公仔。D 就系 headphone， 同埋 E 旅游书。 你会拣边一样？ 药物啦，唔使讲啊，系啊，唔使讲，一定系药物。 点解系咧？ 嗱，因为咧 A 一 pair 牌咧，飞机度有 pair 牌嘅，你可以唔带嘅，你系可以问。 系 咁，我咪有两样咯。 系 系咯，其实药物我哋唔会俾你拎走噶，你要堂食噶。 有咩药物可以拣啊？ 飞机 系啊， 我转头翻嚟讲。C 系 公仔，最中意嘅公仔。 我冇中意嘅公仔。 O K。 D 系旅游书。 headphone。 headphone 去到买啦，系啦，去到买啦，跟住。旅游书而家有电话噶嘛？ 系 系咯，咁所以系药物咯。 O K， 咁头先阿一文， 如果冇得买咧，即系所有嘢都冇得中间拎啦，你净可以得一样嘢陪伴住你。 嗯， 你都系拣药物。 系 ，O K， 你会拣咩？ 我拣 headphone 啊。 点解？ 我接受唔到冇声嘅感觉啦，即系我唔识讲啊，即系无论我做运动又好，或者自己一个去旅行又好，坐车又好，我要有声咯。 哦， 我宁愿呕啊，宁愿病啊，系啊， 跟住就 系啦系啦，咁嗰啲 pair 牌嗰啲又冇咩所谓啦，旅游书嗰啲冇咩所谓，即系我可以四周围乱咁行都得。 哦， 但我一定要戴住 headphone 听嘢咯。 哦， 即系就算我唔听歌，我都要塞住个耳仔。 系，我系拣 C 啊，最中意公仔，我会戴一只，跟住细只，跟住由细到大摆喺床边，即系。呢个系心灵上嘅寄托嚟嘅，即系譬如耳通，头先我都有谂过嘅，但系我发现我自己原来去旅行咧，我系好少戴 headphone 周围行的，即系我真系会听翻环境声嘅、 哦， 即系我去到， 我都系， 即系譬如日本咁，我就喺街度我就唔会戴 headphone 喺香港。 你想听噶妹讲日文？ 梗系啦，去台湾。 我同你讲日文啦。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打个招呼用日文。 阿 JMSD 嘅老师哥。 系啦，喺日本就梗系听呢啲啦，系咪先？ 我冇话唔听，但系总系有啲想塞住耳仔嘅时间。 因为我都几发现自己去旅行，原来戴 headphone 嘅时间系相对地少嘅，可能。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其实冇安全感，因为喺香港好熟路，我真系戴住 headphone 全程听 我 自己去。我 都系有谂过呢一样嘢，我会好，我会想听翻周围环境嗰啲声，好 alert 啲咯，因为始终唔系自己的地方。 系啊，可能关呢样嘢事。咁我就拣即系公仔咯，即系药物嗰啲算啦，要死就死噶啦，嗰啲我成日都觉得。我好少會帶去旅行帶藥嘅咁，咁 pair 牌嗰啲一樣道理，旅遊書都係咯。公仔有個心靈上嘅嘢喺度，或者有種好似、有時酒店咧有隻嘢喺度好似辟邪咁。我係有咁嘅心理作用嘅。 我會帶耳機聽心經咯。 哇！ 如果你要辟邪嘅話， 好啊，聽心經做嘢大哥。 即係播你即係念佛機咁樣係咪？係 啊， 喺度諗。 有冇試過撞嘢 啊？冇啊冇啊！ 哦 ，OK。 我想讲翻，你哋系咪问飞机有咩药？ 系系系， 我记得噶，翻翻嚟 系 Let's go back to our topic 啦。 系 系。止痛药，止泻药，之前有防蚊胶，不过冇咗咯。跟住仲有嗰啲阿婆好中意攞嚟捽蚊精嗰啲膏咧。 哦，即系药油膏啊嗰啲。 系我同埋俾小朋友食嘅药水咧，其实都系止痛嗰个功效嚟嘅。 系。 同埋有胃藥咯。 哦，咁一個堂食意思即係需要嘅時候，你要幾多就俾你，但係就唔係貨你攞牌，跟住可以拎走嗰啲咁嘅意思啦。 係啦。 哦， 堂食冇得外帶， 冇得外帶嘅咁。 冇得外 帶。好啦，咁究竟呢幾樣嘢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就是從未怕去錯尷尬，對抗世間縱然會有挫敗。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 走，若太乖被投诉，探索藏着暗号，谁来揭露？Listen now， 落发现愉快，我要铺街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你说我失态，全个世界淹没，亦未惧战败。就算错未会欠我，任你说我落发仍愉快，要呼喊乱世界会屡次失败，就是从 印度单日新增超过34万宗新型肺炎确诊，再次打破全球单一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纪录。德里郊区一间医院报告，剩余不够90分钟氧气，需要供应全院260名病人。政府动用军机协助运送氧气前往当地。印度累計超過1600万宗新型肺炎確診，接近19万人死亡。天氣方面，受到一股偏東氣流影響，今朝本港東部地區錄得幾毫米雨量。正午時分同偏東氣流相關的雲帶正係逐漸轉薄。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是非常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启瑞出口，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着一看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现在龙尾分别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和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翠华大厦。跟着提醒你一些封路安排，在红磡码头围道因为有煤气工程，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介乎石塘街至到荣光街之间，一段部分慢线和中线都是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诺。 香港时间4月26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 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余华， 我是周世杰， 我是黄仰芳， 我是邓志杰。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Belle， 你觉得同波胜一起去旅行会是怎样的 呢？没有，我不想同你去旅行。为 什么呢？ 讲下笑啫，讲下笑。 我是第一日翻工的 Marcy 阿 Bell 啊，想知道我拣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之前喺口罩小姐里边咧叫做孖四嘅阿 Bell 嘅，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咧，而家玩一个心理测验咧，就同旅行有关嘅，睇下你又会做咩选择嘅。咁而家嗰个问题就系、是，你出发去旅行之前，咁啊除咗一啲即系必需品之外啦，以下嘅五样嘢你只可以带一样嘢去嘅话咧，你会带边一样呢 a 就系嗰啲 board game， 即系 pair 牌嗰类啦 ；B 就系嗰啲药物啊、急救包咁样 ；C 就系自己最中意嘅公仔。D 咧就系耳机，同埋 E 咧系旅游书嘅。咁啊，究竟代表啲咩？我哋就逐样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pair 牌啊、大富翁等等嗰啲 board game 嘅朋友，代表去旅行同你最夹嘅伴侣咧，就系嗰啲活力型嘅旅伴啦。因为天生怕闷同埋无聊嘅你咧，去到旅行都要玩尽一分一秒。咁所以最啱同一大班嘅朋友一齐去玩，最紧要有啲有活力又搞笑嘅朋友就最啱你啦。而拣 E 旅游书嘅朋友咧，因为你唔中意冇计划咁样旅行，所以每一次去旅行之前都会做足好多资料搜集 ，plan 好晒啲地方。所以你嘅旅伴最好系一个有责任心嘅人，可以同你一齐讨论行程啊，仲听对方意见。而最紧要就系过程当中又可以不断互相咁样讨论啊、分享，令到你更加满足，因为你系一个分享型嘅旅伴嚟嘅。咁今日好似波胜咁样拣咗 C 最中意嘅公仔，好似阿一咁样拣咗 D 耳机，又或者好似 Bell 咁拣咗 Boy 药物急救包嗰啲，又代表最夹嘅旅行伴侣系咩人呢？ 心理龙爪手。 咁因为呢一个嘅心理测验系讲紧，即系有啲乜嘢人咧系最夹可以同你一齐去旅行嘅咁样。咁啊，先讲阿一嗰个啊，阿一系拣呢个耳机啊嘛。 嗯， 耳机啊就讲紧系一个独立型嘅旅伴啊，即系话嗰个人咧其实系独立自主啲，唔使样嘢都黐住你。有阵时可能你有你玩，佢有佢玩咁样样嘅人咧， 嗯， 就可能系最夹你啦。因为其实拣得呢一样嘢嘅人，某程度上反映紧。你是一个比较独立啲嘅人咯，想自己一个人拖住箧去，其实是最正嘅。 我又未试过自己一个去旅行咯， 系， 其实未试过，但我去到嗰度可能会分开自己行咯，即系我睇嗰啲景点都几偏噶嘛， 系，例如系， 即系例如睇天后庙啊、关帝庙啊、白爷公庙啊，所以去台湾嗰时 怀疑紧佢讲真定讲假啊 ，Bell？ 有啊， 我讲真噶、 哦，你系特别中意睇寺庙定系点？ 我系特别中意睇寺庙、 哦。即系如果 let's say 俾你去到日本，你会系咁喺度睇佢嗰啲 神社嗰啲都会睇、嗯，不过唔明日文啫嘛，系最衰。 明嘅，有啲有啲 terms 你哋明白， 系但都会去睇嘅。 好啦，咁啊拣 C 好似我咁啦，即系最中意嘅公仔嘅话咧。嗯，代表我的性格比较依赖啲啊，好多时候都自己做唔到决定，所以我需要一个比较成熟啲嘅旅行 partner， 即系例如啲长辈啊、屋企人啊嗰啲咁样样。 有決斷力的人去呢就最好啦，咁樣 係咪咧？係咪即係你可能去到旅行去呢個景點定 B 景點，你會揀唔到，你要有個人帶你？ 其實唔係，其實我有噶，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好齊，因為我某程度上都唔係太中意同啲屋企人啊嗰啲。 有人中意同屋企人去旅行咩？我得我收翻手，delete message， 好難講啊 ，delete message，再冇講過， 呢度可能未必有。即系我反而中意自己 plan， 因为要跟住人哋，要就住人哋咧。其实我又觉得 系咩？我以为你系跟人哋，即系我以为你系冇主见嗰个嚟。 唔系啊，去得旅行，我拣得去嗰度，我都知道要做咩噶啦。其实系啊，即系我哪怕系喺间 cafe 戏，好似冇做嘢，但系呢个本身系个 choice 嚟噶嘛。 系啊， 即系我都会做一个咁样嘅 choice 咯。咁但系如果同其他人夹咧，其实系你又要就佢，你又唔知佢中唔中意。我想 hea， 但系你又唔想 hea。 喺你提出嗰一下，你要有勇气。我想去 cafe 坐、啊。 咁咪分开咯。 系啦，所以其实我系贴近啲耳机嗰一个状态。 系啊，我试过成班 friend 去 grad trip， 跟住之后佢哋唔知嗰朝七点几八点就话要去唔知边度，嗰个我唔去咯，自己一个坐咗喺沙滩坐咗一日咯。 咁啊好啦，阿 Bell 拣嘅 B 啦，你拣药物啊、急救包嗰类咧，适合你嘅旅伴啦，叫做旅行伴侣咧，就系谨慎型嘅人啦。因为本身你个人天生应该系都谨慎小心嘅，多啲顾虑啊咁样样。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谨慎嘅 partner 一齐去咧，咁啲嘢都 double check 啊，咁所有嘢咧都可以 on schedule 啊，啲嘢可以 fulfill 到本身 plan 咗嘅嘢，诸如此类，你就会安心啦。 我系做紧呢一个角色咯， 嗯， 因为职业关系咧，点解我拣药物咧？只之前试过飞到去某个地方，我突然间好唔舒服，又好头晕作呕嗰啲咧，跟住我啲 Panadol 系冇晒噶咯， 系， 跟住我系落唔到床，因为太痛啦，个头嗰下好绝望咯。咁后屘好彩可以揾到我啲同事， 系 互相帮忙，嗰下真系有种得救了嘅感觉咧。至此我好惊，我成个劫都系弱嘅。 咁如果以喺人嘅方面啊，即系你觉得同你夹到去旅行嘅嗰啲人，或者嗰啲朋友系 咩类型嘅人？ 即系你就做晒可能 check 晒所有嘢嗰啲咁啦。咁系咪你容许隔篱嗰个人即系唔带个脑去都得咧？即系就 follow 住你咁样就 OK。 我又冇乜所谓，大家开心，同埋要点讲啊？冇咁多机格咯，即系人哋帮你 plan 晒所有嘢嘅时候， 系 然后佢就话吓、啊，我又唔想咁、啊，咁样又我妹咯，咪讲紧我妹啊！我之前同我妹去旅行咧，佢系嗰排啱啱失恋啊嘛，咁佢同我讲话家姐，我想去日本啊，好家姐帮你安排，咁我就即刻 plan 晒所有嘢嘅book 机票啦。 你中唔中意同你阿妹去旅行嘅？ 唔中意， 系啊，家姐啱啱话唔知同屋企人去， 有边个会中意啊？ 有个咁嘅经历， 佢啱啱嗰句好 friend 系边有人会中意同屋企去旅行？ 你搵到个阴影。来源啦、 啊，明唔明啊？好啊， 咁佢系你明你明唔明？啱啱失恋嘅人系混沌噶嘛，即系成日担天望地啊，喺度若有所思嗰啲都算啦。咁我好开心啦，因为我以前喺日本读书嘅，翻翻去咁样好自在。因为可能你哋唔识日文咧，你哋会成日有个顾虑喺度。我系冇顾虑啊，嗌食去边间餐厅嗌都得，我冇食嗌啊嘛。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嗨啦。喺度嗌咗好多嘢食啦，跟住我妹系喺隔篱缩埋喺耳角咧，我问佢好唔好食啦啲嘢，跟住我好开心嗰下，佢话佢每咗两啖，是但啦，咩都好啦。 但我又好理解佢嗰刻嘅 moment 喎。 系啊， 佢个状态根本唔 care 自己食紧咩，因为 咁佢又话系佢话要去日本，我陪佢，我 plan 晒所有嘢，然后佢系跟住我去，即系变咗我 plan 咗啲嘢，佢又唔满意，我叫佢 plan 佢又唔 plan， 跟住后屘突然之间又戚起条筋话想去着和服影相， 系 临时临急我都要揾地方帮佢 book 噶位啊，咁啊好。不容易 book 到一間啦，咁去唔切京都啦。嗰陣時我哋去大阪，去咗大阪城公園。我記得大阪其實個市內都冇乜景點係好似京都咁樣放你影呢種相噶嘛。咁啊去到啦，咁啊影啦。佢初頭都冇乜嘢嘅，又喺度擔天望地，又有所思嗰啲咧，我都算啦，我咪喺度瘋狂自拍咯，算啦咧。跟住後屘咧，去到某個景點有某個位咧，有好多大陸團啊。咁佢哋好可能冇見過有人著和服咧，佢哋係好興奮咁樣拎住部相機係咁影我哋嘅。 嗯， 咁我冇乜所謂，我都慣咗你中意啦。即係我知道佢哋係出於好奇嘅，即係唔係話要惡意去影你啊點樣嘅。咁我妹就好反感，就話 我唔影啦，我要走啊，唔影啊。跟住我吓，又系你话要影我， 呢个就嬲多啲啦，再呢、這个，因为只和服其实嗰坛嘢都好烦噶嘛，搞好耐噶嘛， 系啊。 咁同另一半去旅行咧，即系以往去嘅话 ，OK 喎，又夹到喎，系咯，冇问题、啊。 如果喺香港拍拖咧，你系咪都系咁有主见嘅，定系？ 冇啊，真系冇主见要去边噶，系纯粹有样嘢好反感嘅就系、是、我唔中意早起身咯。 哦，咁呢个好好啊，呢个优点嚟嘅呢个。 系咯，我都唔中意早起身嘅。 咁但系之前个男朋友系咁逼我早起身啊嘛，佢话你可唔可以过翻啲正常人过嘅生活啊？因为我相信你都夜瞓开啊，你头先个反应话俾我知、 啊，基本啦、啊， 都唔要夜瞓噶啦， 早瞓。 我开始呢排又睇翻日头噶， 系见到日出 啦，见到日出啦， 听到啲雀喺度叫啊， 听到啲雀喺度咕咕咕，系哦。有两只噶，咕咕咕同，呜， 系啊，突然听到佢哋就知道够钟瞓觉啦。 冇错，冇错。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阿 Bell 嘅呢一个情景题就系、是， 如果啊嚟紧要隔离十四日啊，你估呢个十四日会做啲咩咧？ 直播，即系如果系。事前知道自己將會被人隔離十四日，咪帶定啲道具啊，嗰啲夾住部電話嗰、那個叫咩啊？是但啦，因為係想有翻啲收入，即係有收入嗰只直播啊， 係 有人打賞嗰只咧， 係 咁我又可以同外界有翻啲接觸，即係不至於好似困死咗喺一間酒店房入面咁樣。咁叫做有啲意義咯，即係唔想浪費嗰啲時間咯，所以係一定會揀做直播嘅，同埋話俾人知十四日點樣過咯。 咁但係唔會24小時噶嘛，即係總係有其他時間，即係咧，每晚兩個鐘咁樣啦。咁你就剩低嗰啲時間，你會做啲咩咧？ 咪坐喺異角度反省自己咯。系，因为我好中意反省自己嘅，咩都好啦，咩都好，即係夜晚坐喺異角去反省自己咯。 你昨晚有冇反省自己？ 有 呢个好似闹佢咁样。你昨晚有冇反省自己啊？ 我有啊，我有啊。 你知唔知你自己问题喺边度啊？ 就是太有自信啦。 咁你昨晚反省系反省，或者呢排反省啲咩咧？ 呢排反省啲咩啊？我可唔可以唔讲噶？ 好personal 嘅。 系personal 嘅。 有冇啲或者之前咧唔使最近嘅？之前我想知道你会反省其实系啲咩嘅 topic 啊？咁样 哦， 系一啲讲得嘅，你自己觉得系。 之前就反省点解要逼自己同一个唔鍾意嘅人一齐。 嗯 哦。 即係阿細佬。係。係啦。跟住再后期拍节目啦，就反省点解我会好似做极都唔好咁样囉。因为真係第一次拍综艺节目。 嗯。 係啊。即係嗰种感觉就係突然之间譬如呢一刻隔离好多 GoPro，然后你就原来开始拍紧噶咯，你要开始揾嘢讲噶咯，我可以我即系吓，即系你吓即系轻机咯，轻机完全讲唔到嘢，即系你去到去到露营，譬如去到露营，你真系要不停讲嘢咯，你唔系应该唔出声咯， 即系唔系同 friend 去露营咁简单啦，因为知道已经系 系啊。 咁譬如嗱，頭先講即係拍節目嗰啲工作上嘅，你都可能話，哦，我可能上網咪睇下人哋嗰啲點樣做咯，咁樣即係可以有一種方向去入手。譬如你感情嘅煩惱，你自己一個人喺度反思咁，咁咪點咧？即係喺度 有冇結果咧？係 咯， 定係齋一個思考，定有啲人會揾支筆、揾張紙寫低噶嘛？ 或者甚至乎 send message 俾一啲朋友幫你梳理一下情緒，你係會出現啲咩狀況咧？ 揾朋友梳理情绪有嘅，好紧要，系咯，好多谢我啲朋友。早排系喺度谂紧，我几时要同佢讲唔一齐咯？ 有决定嗰下系因为你自己谂到一啲嘢，定可能有朋友？ 因为佢嗰晚系咁打你，我觉得好烦。佢机会嚟啦，飞云一路酝酿紧嗰件事，你都需要有个爆发点噶嘛？系咯，我一路等紧呢个爆发点。 系 OK， 但系思考嘅过程系咪需要酒精嘅辅助定系？ 需要啲酒精消毒一下受伤嘅心灵咯， 直接躲灌落个心脏嗰度。 啱啊！ 恭喜思阳， 最后咧，我 哋又准备咗礼物送俾阿 Bell 嘅，咁我哋开咗一个题目啦， 系啊， 系啦，呢个题目就系 送给口罩小姐的礼物。 嗯，你有冇谂过呢一个题目会换嚟啲咩礼物啊？ 口罩。 咁如果真系如你所愿收到口罩，你系 OK 嘅。 O K， 即系你会觉得哦，原来咁样，你真系送口罩咁。 系啊， 但你本身收礼物方面有冇话系中意一啲 实用 啲啊，定系嗰啲无无谓谓得得意嗰啲嘢咁样噶？ 我咧想讲，我早排收个支沐浴露咧，圣诞节嗰阵时抽奖抽用支沐浴露咧，跟住之后。咁咪用咯，我唔想浪費。跟住我都覺得陣味唔係好香啊！早排有朋友上嚟咧，佢直頭話：你嗰支咩嚟㗎？好臭啊！ 啲咩味嚟 㗎？我唔識講啊！我唔識講，怪怪地跟住我嬲嬲地即刻買嗰支新嘅咯。 所以實用嘢就要啱你心水先得啦。 唔好送杯啊！冇用上架，真係冇朋友做。 哦 ，OK， 咁嗰啲無謂嘢咧？即系攞翻嚟唔知做咩嘅咁样， 咁点礼貌上收好先啦，我之后再慢慢谂咯。 好啦， 做咩咁尴尬啊？ 你先啦，你先，你先， 我先啊。 你先。 好，嗱，我觉得咧，送俾口罩小姐嘅咧，口罩小姐俾我嘅感觉，因为佢戴咗口罩，大家会 focus 喺佢外貌上面咧，就会系眼睛嗰度，所以我觉得系需要揾一样嘢嚟保养对眼嘅。我送嗰样嘢系， 就系啊。 洗眼水， 冇错，呢支洗眼液啦，需要保护霜啊，或者叫系保养下啦。 好醒，你仲要粉红色嘅个 packing。 系啦，我就 是、我哋成日话个我哋口罩小姐个 icon 系粉红色嘅，所以我哋成日话我哋口罩小姐选呢样嘢期间，我哋系粉红色世界嘛。 系。所以呢一個粉紅色就襯翻粉紅色嘅世界，係因為我覺得特別係戴口罩，其實嗰個大家 focus 喺嗰度，咁你自己要見人嘅時候對眼係好緊要， 啱啊！ 呢一樣嘢可以保養一下。哎呀 ，sorry， 係啦，咁呢一個係我送俾你嘅洗眼液啊， 多謝你啊！ 好啦， 好啦， 多謝一， 我有兩個方向嘅， 嚇、啊、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係戴得口罩多係會口臭嘅。所以我想買漱口水， 我都有諗過， 係啦，但係 我聽口膠。 但第二個方向咧，就同阿波諗嘅嘢係一模一樣啦，都係 focus 喺對 眼 度，所以我係買咗 眼水定眼。 唔係，我都驚買蒸氣面膜啊！ 哦， 因為會攰啊嘛對眼。 喂，又係粉紅色嘅喎、 哦。係啊，仲有櫻花。 你哋咪夾埋㗎？ 唔 係 我哋， 因為我係覺得即係你做咗成日嘢。可能個嘴都唔使點喐啊嘛，即係唔使笑啊嘛，而家可以。 但對眼要笑。 係啊，對眼要笑啊！哇， 點樣可以做到控制隻眼笑，跟住之後你個 嘴 唔 笑， 好難㗎、啊。 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做完一樣嘢對眼會攰，咁然後就敷下 mask 咯，舒服啲 啊， 係咯，舒服啲咁樣。所以我就買咗呢個蒸氣嗰啲温熱眼膜啊，就係咁樣啦。 OK， 好簡單。 好啦， 喂，兩份都好好、 啊、 喎。 係啊，但係如果真係要揀一份贏，你會揀邊個贏咧？ 哇，好難揀喎、啊，真係。呢个是本日最难答的问题， 最难答。 我想讲仲难答过，我要讲我 X 嗰单嘢咯。喂，真系有冇得我全都要嘅，真系冇啊！ 唔系两份都是你的，但 系即系要拣个名字。 系啦，系啦，世界嘅嘢就系咁噶啦。 夹硬要拣就蒸汽嗰个啊！ 嗰个夹硬嗰个位置就折到出嚟，令到佢赢嘅系在于， 因为咧我成日。即系听完咕咕咕同埋我先瞓咧，天光噶啦。其实嗰阵时， 攞嚟遮住对眼， 系咯，遮住对眼。 其实直接送眼罩就得啦嘛，送眼罩俾口罩小姐就最啱。我又点会估到呢个？ 原来系咁嘅原因。 嗯， 我今 我觉得好符合佢。 今日赢完之后好似冇咩特别开心嘅感觉。 我今日输都冇乜特别唔开心。 我觉得系咕咕咕帮咗我啫。 我都覺得輸俾咕咕咕係冇乜所謂啊！呢件事 比賽第一，友誼第二嘛。 咁啊，今日再次多謝阿 Bell 嚟做訪問啦 ，thank you。 這念頭似怪物，不知不覺篡改感受。黑與白，非與是，指鹿講馬，歪理亦接受。為何隨大隊舞動，動作一致，走枯草大道。天生不需要奖章，说话脱离正常。 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堆懵懂，独有姿态走过那大道，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界太黑板，太落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当中1宗源头未明，其余2宗同其他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11,730宗。源头未明个案是昨日初步确诊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8岁菲律宾外佣，他居住的半山坚尼地道8号 Kennedy Terrace 所有楼层单位无病征的住户，大约60人获安排到检疫中心。这名外佣早前曾经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6楼居住，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联络在今个月4至7号入住同一楼层的人士，同发出检疫令进行21日强制检疫。至于另外2宗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8岁男子同一名3岁男童，分别住在将军澳显明苑同葵涌村晓葵楼。一名女子懷疑接種疫苗之後死亡，衛生署昨日下午接獲醫管局報告，一名58歲患有高血壓和肥胖的女子在家中不省人事，送往聯合醫院接受治療，其後死亡。初步臨床診斷死者為蛛網膜下腔出血和心搏停止。卫生署表示，根据资料，他曾经在死前10日，即是今个月13号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现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与疫苗接种有关。本港累计22人接种疫苗之后离世。立法会一个条例草案委员会继续审议有关修改选举制度的草案。多名議員關注怎樣界定參與選委會選舉的團體選民必須持續運作3年。工聯會的麥美娟說，當局現時處理工會申請需時，會不會在工會提交申請一刻就開始計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回應說，完成審核程序和發出證明文件一刻起，運作3年才合資格。議員謝偉俊指出，維持運作和持續運作不同，維持運作可以是公司奄奄一息，在取得牌照之後不作為，認為當局應該清楚表明。 邓引光话：现时并冇修改持续运作嘅定义，但系目前每个界别都有牌照要求，以往随时可以申请作团体选民嘅开放情况唔会再发生。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抵达印尼雅加达，准备出席东盟特别峰会。这一次是敏昂莱在二月政变之后首次出席国际外交场合。除了东盟十国外长出席会议之外，东盟国家的领袖亦都会出席特别峰会，主要讨论缅甸局势。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啦排到去龙盘苑。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而家咧有架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过去龙盘苑。喺隧道方面咧，洪水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天马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湾仔嘅分域码头街咧，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嘅车辆仍然都系唔能够左转入去会议道，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Ten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Rain on me,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Water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Perfect Way to Die, Alicia Keys. Another dream lost. Another king and queen lost. Cardigan, Taylor Swift. Dynamite, BT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上癫过咗花姐个关先啦。 今次佢同花姐一齐拣 demo 嘅，初时对方对自己拣呢一首歌都有啲犹豫，怕香港嘅乐迷难接受。 阿 J 最后说服到花姐尝试将 progressive rock 潮流带嚟香港。作曲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 元神归返他正身。 上榜三星期，回落十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二十位，柳应婷《狂人日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几啊。 因为气温都是那些倒数啦。自己看啦，成日有人讲的。 我们又不是师培。 不是。 没错。好啦。听下今个礼拜推荐什么。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毒，咦？粒朱古力俾人食咗嘅，喂！唉，算啦，阿波成食咗我粒朱古力，唔紧要，去翻今个星期。今个星期推介啲咩咧？话说早两日我哋翻嚟录呢个嘅三十秒实验小剧场嘅时候咧，我同波成咧十点零钟做完访问之后咧就开始度稿啦，咁啊一路食嘢一路度稿啦。大概系食咗十零分钟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啦。冇错，呢个问题好多人都发生过，四隻字，泛气攻心，咁点算呢？就自不然啦，就坐咗喺 office 嗰度就瞌着咗啦，而一瞌咧就瞌到十二点几，我哋先记得起身继续度稿。所以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咧？就系、是、啊，如何可以喺工作地方瞓觉瞓得舒服啲？笨毒兵团报告完毕。我觉得咧录得唔够好啊！我应该有个 punch。 你而家谂到系咩？ 我谂到个 punch 系每次食完饭之后，我的心都好似有啲问题啊！泛气攻心， 个心有啲翳住翳住啊！ 泛气攻心，我有听过科学解释， 泛气攻心嘅 原因系咩？咁、那个说法就係话因为你食完嘢你要消化嘛、 嗯、 消化係需要能量㗎囉，所以就用咗好多嘅力去消化，所以就泛气攻心啦。 跟住开始有啲延伸，就係讲食啲乜嘢会减低嘅泛气攻心，咁样好多呢啲咁嘅策略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喺公司嗰度休息呢，我哋两个都算係表 姐。算 係 有经验啊。 即係如果有个新入行嘅靓仔问啊入嚟做电台有啲咩 tips， 第一件事教你。点样喺公司嗰度休息得舒服？ 我想讲，即系早两日瞓醒嗰下，我脑海之中第一样嘢谂起嘅嘢系咩？我第一样谂起嘅嘢系，我思怡同我一齐瞓觉瞓最多嗰、那个，唔系佢，系你， 好sweet 啊！我觉得呢件事， 嗱，我计过，假设我去佢屋企即系过夜咁样。咁其实都数尽，可能都系十零廿次啫。 哦， 咁去旅行又系去过四五次，咁即系加埋都唔够三十日或者六十日咁样，好未啊？ 嗯， 我哋每个礼拜度剧本、哦，最疯狂嘅时候系 如果你发现你同你同事一起瞓觉时间长过你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咁你要检讨。 嗱，时数咧可能未必嘅，即系我哋都系个零钟咁恰一恰着啫，系咪先？ 次数上面， 但系次数上面，真系随时同你瞓过过百次。 你啱啱呢句嘢，我觉得最 可以，我可以播劳斯莱斯。 我想讲。特别咧有一段时间咧，我哋一齐瞓嘅厕所最 慢歌，拣歌，拣歌，系劳斯莱斯，俾啲音乐 feel 好。我哋而家呢个节目都好有音乐 feel 噶。 系啊系啊， 我几中意上系咪上个礼拜骨传导耳机啊？定再上个礼拜个骨传导耳机？我夹住歌去讲呢个故事。 好劲啊！ 系啊，嚟， 搵紧， 系劳斯莱斯有冇啊？ 搵紧，捞紧。我想讲嘅系。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哋系最密嘅、 哦、 就 系 呢一个 大长篇 咯，大长篇嘅时候，因为大长篇系 一个礼拜一晚，每晚四五个钟，有时你度到一半攰嘅时候，你要瞓嘅， 好，因为嗰条桥咧真系好花时间， 所以今日作为二台嘅办公室睡觉表表姐，因为有两个决定教大家一啲。在办公室睡觉的技巧。 劳斯和莱斯都是花样男子。 第一个就是找一个男子跟你一起睡，换言之找回个伴。如果不是的话呢，是很容易出事的。即是呢，我们还好都叫是度稿，是不是？即假设以前都还是要回十二点的那个师兄祠堂的钟数、嗯、有时真的会睡过龙。虽然我未试过，但你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噶嘛？ 即系你瞓醒五十几分，其实平时落定闲声埋瓜，你就知道执嘢就冲落去。 系啦，所以最好咧，公司有个信得过嘅人，同佢夹好晒。嗱，我哋而家半个钟 ，OK， 半个钟。最紧要系咩啊？两个人都要 set 闹钟，即系一个唔响啊，另外一个都会响咯，系咪先？ 有阵时咧，即系譬如啱啱早几日嗰单咧。就啊，不如阿一讲，我即系唞一阵啦。 系，我真系好攰喎。 系啊，跟住我好坚决嘅话，啊唔好啦，搞掂啊，你休息一下啦，即系我继续搵啲资料咁啦。 半个钟之后叫醒我啦，咁样 咁。跟住十点几，然后当我哋两个都有意识嘅时候，已经十二点几，我都瞓着咗。而个重点系咩？我系唔知道自己点样瞓着啊。 系啦，所以最好咧。是找一个可靠的人、 嗯、 千祈不要找一个好像波性那样。 是出事。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睡着的。他自己不认的。我发现呢阿波睡觉是有个不好 的习惯。他故意他不会认的。 嗯、 但他在你睡着的时候自己又不知道病了一排一边这样就睡着了。有时呢我自己可能就是 ,let's say 我闹钟响我就哦差不多了、睡了半个钟了。 哎醒了。 喂有山有山。我是找他不到的。我是要由我们的即系你知邱国胜有唔同嘅习惯噶啦，我会上个天台揾佢啦，后楼梯揾佢啦， 有啲录音室， 有啲录音室揾佢啦。喂，去咗边啊？喂，跟住先发现原来佢喺唔知 office 嘅唔知边个角落度瞓着咗。 系啊，坐咗喺度。 系啦，所以我觉得咧，另外一个你要培养嘅嘢系咩？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咁嘅伙伴啊，睡觉伙伴，咁你真系要坦诚同佢讲，其实我都想瞌阵，同埋最好拣定一个地方瞓。 等你容易揾到你。 系啊，嗱，我永远有一个地方瞓嘅。 哦，都系嘅。 系啊，嗱，喺边就唔好讲啦。 嗯嗯， 因为嗰个地方我觉得几舒服。 系， 因为冇咩人出现， 一个独立嘅空间。 系啦，嗱嗱，我哋都戴定头盔嘅。 嗯， 我哋瞓嘅时间都系夜晚九点几十点后，冇阻住人哋工作嘅。 系， 系啦，因为大家都收晒工噶啦，系我哋咁勤力啊，为咗广播嘅事业而拼命度稿。 如果日头翻工眼瞓都唔知点算。 你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入厕所咯。 所以我哋啱啱嗰啲嘢咧，系纯粹适用。如果你嚟紧要入嚟电台做嘅人啫， 系 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好难喺一个 let's say 嚟超级市场做嘢，喺超级市场揾个地方瞌半个钟咧，系有啲困难嘅。 都唔系噶，超级市场如果你翻，我都听嗰啲朋友以前做咧，入仓 啊，可以飞走首歌啦。OK。好啦，入仓瞓， 入仓啊，入仓、啊。 我试过嗰阵时咪翻吉都到嘅， 系啊系啊， 我匿入厕所瞓咯， 系啊系啊，厕所 坐咗十五分钟咁样咯， 嗯， 即系扮去大便咁样，跟住之后，但系其实系有难度嘅。首先你要公司嘅厕所系相对地干净，同埋唔多人出入， 嗯， 即系有时你去公司嘅厕所咧，嗱。我可以用四隻字，我哋今日全部都系成 四隻字， 四隻字形容我哋公司嘅厕所啊，五代同堂。无论你系最顶楼嘅管理层又好，中间嘅一啲行政部嘅同事又好，三号嘅一啲前线员工，四号嘅一啲后勤人员，同埋最尾嘅一啲外判员工都好啊， 甚至乎有时嘉宾啊， 系啊，六代同堂都系用嗰个厕所，所以你用嘅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奇怪嘅声音，例如， 同埋有啲我试过有， 然后我发现好多都系工程部嘅同事嚟嘅。 我试过有隔篱咧都系公司噶，佢哋有第二啲声啊，开住 YouTube 咧睇住片咧，又有其他声嘅。 冇错，哎呀，我都扮咗师傅啲。咁所以咧，其实即如果你话喺厕所瞓，真系有翻咁上下嘅难度，我自己觉得 要瞓得好冧咯，个人好容易。 系啊， 咁嗱，拣地方系一个啦，即系第一个 tips 系你要拣一个 啱 嘅地方。日头同夜晚是完全两个世界嚟嘅。 哦，系系， 你拣嘅地方 唔同。我哋都系嗰句，我哋都系夜晚先至即系叫 time pop 下啫， 都唔系 time pop 嘅， 都唔系 time pop 嘅。咁我哋冇一个叫做 regular 嘅翻工时间噶嘛。 系啊，你哋要知道，如果我哋喺十点钟瞓到十二点，即系换言之，我哋走嘅时间要褪后咗个几两个钟。 我哋嗰晚系差唔多两点几先走嘅。 系啦，第二咧就系、点样好啦？你揾一个地方之后，你都要个人瞓低，你点样安排嗰张所谓嘅床？ 英雄所见略同啊， 呢个是非常之重要嘅。 系系系，嗱，我发现咧，我同阿邱国胜有个好大嘅分别嘅，因为小弟咧对于睡眠嘅质素嘅要求咧系非常之高嘅、 嗯。 我坐车系瞓唔到啦，我经常都话我坐车瞓唔到啊，坐飞机唔系好瞓到嗰啲人嚟噶嘛，嗯、即系除咗嗰转飞加拿大，你焗住十几个钟，你一定要瞓啫，系咪先？如果唔系，我唔系好瞓得着嘅人嚟嘅。好啦。咁跟住之後呢，坐喺度唔係好瞓到呢，所以換言之呢，我一定要夜難人靜嘅時候呢，就攞幾個同事嘅嗰啲凳呢拼埋一齊。好啦，有技巧嘅，首先麻煩你搵同款嘅凳。 同意， 係啦，同款一定要同款。即係例如嗱，同款你首先係同一個牌子啦、 嗯、 同一個型號啦，同埋同一個嘅 高度， 高度啊，高度你可以調校，因為大部分嘅辦公室嘅都可以調校嘅。好啦，咁所以呢你就要揾啦。好啦，而至於揀嘅種類呢，最好揀一啲冇病啊，咩冇病，冇個扶手啊。 係你有扶手， 係啦，有扶手，有扶手唔係唔得，有第二個方法。 哦，係㗎， 係啊， 扶手我就永遠都推開㗎啦。 扶手，所以尽量唔好揀有扶手。嗱有扶手咧，咁你就唯有将个扶手摆头尾。 哦， 系啦，将扶手摆头尾，咁你就唯有揀一张另外一个种类嘅凳，咁然后就摆中间摄住，咁你就好似即有个床位咁样，好似 B B 床有个架咁样框住咗自己，都唔系唔得嘅。系啦、嗯，又或者甚至乎我试过咧，即系有啲可能唔系啲碌碌凳咧，佢可能摆中间，你就校翻啱佢嗰个水平位。咁然後你瞓落去咧，都勉強 OK 到嘅。 係， 好啦，咁但係校嗰張凳嘅高低咧係有技巧嘅。小弟強烈建議校到最低。 係， 個原因係咩咧？校到最低嘅時候咧，你咪理論上如果同一個款嘅話，咁佢係應該係同一個水平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咪冇問題咯。好啦，就算佢唔係同一個款啊，但你校到最低嘅話咧，佢唔會有嗰下嘅壓一壓啊。因为咧，如果嗱、你坐呢碌碌凳嘅时候咧，你坐上去， 系 你呼到佢沉咗些少嘛， 系 坠咗少少嘛，咁呢个合理啊，佢嗰个原理系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瞓嘅时候，如果嗰张凳就算同一个牌子、同一个款式，但系由于佢用嘅嗰个叫做年资或者年时间有分别，咁嗰个中间个管轴佢未必嗰、那个。即系压一压嘅程度会一样嘅话，咁佢你瞓落去嘅时候，佢压嗰下咪唔同咗咯。咁所以就校到最低去减少压嘅嗰个高低嘅差异。 落到最低就一样啦，个水平可以。 冇错啦，呢个就是我嘅 tips 啦。 我嘅 tips 咧就系嗰几张凳托住你身体边个部分。 哦，yeah make sense。 第一个咧， 一定系头啦， 头一定会你。我有阵时咧，如果啲凳系舒服咧，我头嗰张凳咧会较高少少，好似有一个枕头嘅效果嘅、 哦。我唔得噶， 系啦。咁但系当然可能对条颈未必好啦。咁你有第二啲嘢晾高都 OK。咁我第一个就一定系摆头嘅，第二个咧我会摆喺腰啊， 系 下腰个位，因为 support 住啊嘛， 即系你肚脐后边嗰位， 系啦，嗰个位置嗰度你承托住条腰，因为好紧要嘅。 冇错。 跟住另外去到脚咧，我小腿落少少晾、 哦，你系晾小腿啊？我系晾大髀嘅， 我唔得噶，因为我试过晾大髀咧，我 小腿同埋个脚掌咪揈咗出去啦。 哦，你脚长啊嘛， 我会抽筋啊。 哦，但系因为我大髀重啊，所以我要晾住个大髀啊。 系啦，你呢个亦都系一个 tips， 就系你要了解你个身体边啲地方重啲。我初头都系 揾你嘅重点啊。 系啦，即系好似我咁，哦，原来我晾大腿咧，我小腿嗰啲我真系试过会抽筋或者瞓醒攰咧，我就将佢咧晾喺小腿位置啦。咁然后最尾只脚掌嗰个位亦都可以放到。 系， 咁然后你就再适量地中间其他位置，你就再 fill in 啲位啦。但啱啱几个支撑点，我觉得系必须要有。 头一定要有嘅， yeah, 头同埋后腹系一定要有。 系、yeah. ， 下身咧，因为有时你晾住只脚喺地下系瞓得冇咁舒服嘅、 嗯， 但系都唔系瞓唔到咯。系啦，咁就睇你因人而异啦、 嗯。 好啦，咁跟住第二个 tips， 除咗凳之外咧，有一样嘢喺公司系长期要必备嘅。 我估啊， 系 咪风褛做被？ 冇错，一定要有几件风褛。好啦，以小弟嘅建议咧，嗱，就算冬天你本身有件褛啦，系咪先？你最好都有两件褛喺公司。 嗯， 系啦，两件，一件厚身，一件薄身。 嗯， 好啦，如何交替地使用就睇嗰日。公司的冷气啊，或者你嗰日嘅状态，如果嗰日嘅状态，哦，都唔系好冻嘅，咁你咪冚件薄被咯。如果你觉得嗰日冻嘅，冷气大嘅，或者今日啊，即系搵唔到其他位啊，搵到个风口位嘅， 系， 咁你咪焗住攞件厚啲嘅被嚟，即系冚一冚啦。OK， 好啦，咁点解要有两件褛咧？唔系俾你交替咁简单啊，系俾你枕住个头啊。啊、所以呢、 哦、 小弟强烈建议买一啲嘅风褛呢，喺鸭记啊深水埗嗰头好多嘅。 嗯。 就係佢后面有个位呢，你可以将个风褛反入去嘅时候，佢咪整咗个四方形嘅袋仔咁样嘅。 好似枕头咁啊。 係啦。 哦。嗱呢啲我都諗起啊，即係嗰啲羽绒嗰啲。 係啦，又整羽绒，佢有个袋仔而家好兴㗎嘛，係咪先。腰记嗰啲，咁然后你就摄入去，咁又可以当个枕用喎。 哦。 係啊，其实几 fit 㗎。 嗱，有晒 tips 啦，大家。 系啦，好啦，咁呢个系外套啦。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啊，有即系叫做有远见嘅人啦，你知道自己今晚一定会瞓咧，我有一个建议，非常大嘅建议。嗰日着长裤，散套完，着长裤瞓咧，真系暖好多。 至少呢个 topic 居然可以同远见呢个词语扯上关系，真系不可思议。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我是你的后援会的最后这个环节，今日为大家揀嚟的这首歌呢，是适逢现在 DSE 开始考了，都知道大家努力了一段时间，现在都是时候上战场了，跟着我就在想啊，有些什么歌是可以帮你们打气的呢？可能你会立刻想到旧年代的红日啊那些啦，又或者近年唔知啊，可能 Just Carry On 呢一啲咧好正能量嘅歌，但我觉得呢啲都唔够嘅，因为最紧要系帮你哋克服你心中嘅恐惧。而有咩歌同 DSE 有关又非常之令人惊嘅咧？就系、是、被称为死亡之歌嘅绿袖子。所以今日我决定拣一个另外嘅版本，等大家唔好再惊，反而一听嘅时候有一种欢笑愉悦嘅心情。等你即使去到考 listening 之前都会想起这个版本。这个就是花鼠明星俱乐部，只有两只嘢在这里唱呢，而他们把声吞到好像我们笨毒兵团那把声的一个圣诞版本。Christmas Tree, 绿袖子。